嗨，这里是猫腻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5月4日政治运动，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的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我认为是可能的，但他们两个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是说先思想解放了，他们才能够抗议卖国贼，抗议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了人们认为的政治危机或亡国危机，就会有学生起来。以前叫太学生，现在叫大学生，没什么区别。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冲动，比较爱管这种大事儿。再一个，整个社会对学生比较宽容，学生们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权。过去每逢科举考试到试期的时候，学生也闹事。学生砸个什么店呢？上街撒个泼呀？只要是群体性行为，大家都不太管。社会对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宽容。五四时之所以发生抗议活动，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与前面思想解放的关系并不大。要我说，双方还有一点抵触。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五四当天，大家都说中国要亡了。青岛要亡了，山东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显然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看法，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21条的时候。此前日本已经占了青岛，占了交际线，占了山东，当时武力发生的关头，人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而且日本又把条约递了过来，不签就要开打。显然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但是当时有大规模的运动吗？没有，有一些抗议，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五四这样的规模。而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中国人以为自己最牛的时候，民国以来最顺利的时候。因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尽管我们没有什么出兵，但我们是战胜国了。所以当时中国人很兴奋，庆祝停战时的北京几乎跟后来的五四一样热闹。蔡元培先生放假3天，北大学生也是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北大师生在那演讲、游行、提灯庆祝，非常兴奋。陈独秀先生还写了一篇名为《公理战胜》的文章，中国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战胜》4个字，竖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里。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又把《公理战胜》去掉，刻上《保卫和平》，成为战胜国了，就可以从此摆脱过去的半殖民的那种屈辱，可以跟列强改定条约，人们很兴奋呢。第二年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当时有3种参会资格，一种是派5个代表，一种是派3个代表，一种是派2个代表。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大国，肯定是5个代表，到那儿一看才知道只有2个代表，而这2个代表中还有一个是南方政权的。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原来我们被视为最弱国，原来认为我们当时对战争没有多大的贡献。他们不认为几十万华工挖坑道、挖战壕、救伤员是一个贡献，他们认为招劳工已经付费了，因此华工所做的事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行为。中国的意见是没有多少人认同的，但是中国人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代表威尔逊发布了14点声明，美国第一次提出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样的权利，这让我们中国人很兴奋，毕竟有一个大国的总统来为中国人说话了。而且当时威尔逊的国际威望也很高，于是中国人就认为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折冲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人争夺话语权的心态。后来这个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人也许只是为了自己， 但中国人听着很兴奋，感觉看到了希望。但毕竟那个时候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政治，实际上中国代表的发言权大小要看国家实力而非国家的贡献。要论贡献，日本有多大贡献？日本整个期间就攻打了青岛，没向欧洲派一兵一卒，但他有实力，所以战后是五大强国之一。五大强国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因为他们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贡献也比较大。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胜国，但他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不好，打一仗败一仗，所以虽然他勉强被列为五强之一，其实没有多少人理会他。日本人不想就欧洲问题发言，他参加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守住他在一战中拿到的亚洲的利益。什么是日本的亚洲利益？主要就是他在青岛和交际线、山东的权益。当时中国人大的要求是整个把不平等条约全废掉，重新确立关税自主的地位。我们知道这在当时是没戏的，而最后的防线就是要收回山东和青岛。但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恰恰跟日本的底线重合在一起了，日本要的就是这些，而日本是五强之一，欧洲列强能不满足他吗？必然满足他，所以我们最后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原来信心满满，从外交界、政府到知识界都很膨胀，但是到了巴黎和会上被一瓢冷水浇下来。说实话，我们在和会上表现不错，尤其是顾维钧先生头脑很清醒，他确实是口才很好，很有逻辑性，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次发言完毕，大家都跟他握手，说这小子真棒。因为开会要用英语发言，而日本人说英语是很糟糕的。日本当时的外长讲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每次发言都很尴尬。但是弱国无外交，国际交往不是比口才，关键是看实力。所以到最后威尔逊也病挂了。威尔逊找借口说，你们1918年和日本都换文签约了，都承认日本占领的地位了，这个时候还跟我们谈什么呀？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和一大帮人一起旁听，这时候他们找到了借口，我们外交失败是因为我们有内奸的缘故，尤其交际铁路的换文我们已经签了，那你还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这个所谓内奸的消息捅给林长民，林长民捅给报界，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首先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少，这令人很失落。其次，我们发现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了内奸的缘故，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那就忍了，外面太强大。如果有内奸，大家就受不了，内奸就是曹、张、陆。所以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因素促成的。这个事情非常吊诡，中国为了参战最后跟日本走到了一起，实际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的亲密无间，那段时间是中日关系的一段蜜月。日本原来是强横的，强横之后发现不行，突然就从霸道改成王道，然后用柔的方式跟中国政府合作，这一合作就引出了内奸的问题。如果中国对青岛问题、对交际线延长线的问题从来不发言、从来不交涉，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由于他合作了，问题就产生了。当时中国外交官出于什么目的跟日本交涉山东的问题呢？反正交际线你已经控制了，青岛你已经占了，我没有能力赶走你，既然你还宣称名义上是我的，那我就得给你定一个条约式的东西，我约束一下你的行为，要不然你在这胡来随便折腾，我不就损失更大吗？晚清的外交就是这个路子， 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损害，但我们争取把损害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在大损害前提下减少一些损害。李鸿章他们办外交就是这个思路。你说这个是卖国的也可以，但是他有他的不得已。谁有本事不签这个条约？谁都没有。实际上换文就是这个意思。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为防备俄国的事变，日本要拉拢中国，所以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来我们称为防共协定。他就是怕共产主义或俄乱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宁。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拉中国，是像春秋时的故事假途灭国一样，借道把中国给灭了吗？实际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假途对中国动武，并没有把中国灭了。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中国做个小兄弟，帮他做后勤供给。但是这一系列东西一签之后问题就大了，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军事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西元借款，中国政府拿了那么多钱，而且用这些钱来打内战，确实有卖国嫌疑。这些疑问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会不开便罢，一开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中国要不回山东和青岛，问题就全爆发了。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为什么此时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曹汝霖很浅薄，他后来回忆说，林长民当时向他借3000块钱，他没借给林长民，林长民就报复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长民是个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钱，别人也会借。民国的风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钱，人家不在乎这个。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各地不满皖系的军人也加入了抗议的队伍，尤其是吴佩孚骂得最凶。他一个外地驻军的师长，敢骂政府总理、骂国会、骂总统，而且骂得非常过瘾。那个时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这种文章实际是骈体文的转化，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又有点实物体的流畅，所以骂得非常尽兴。这样一骂，吴佩孚声名鹊起，不仅很多军人佩服他，连学生也很崇拜他。实际上，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缘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会，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国奥匈帝国的租界我们收回了，他们份上的庚子赔款我们不用赔了。日本也在巴黎和会上承诺在适当的时机把山东归还。德国还把八国联军入侵时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观象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给退回来了。中国人的地位跟战前比还是有所提高的。战前西方列强是不跟中国谈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准备谈了。经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作为战胜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只是说和当时知识界的期待相差甚远。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所谓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领袖，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这些启蒙导致的。 一到那种时候，学生就会上街，有没有新文化运动都会。学生运动中，先进分子还没有去动员，也还没有跟工人运动相结合。不论是北京的学生还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到上海之后，没有一个人去动员工人罢工，相反，他们主张工人不罢工，只需和平抗议就行。但工人说，我们干嘛不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不爱国。工人听帮会的，根本不听学生的。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力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于是他很快就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意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知识分子结合还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